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北京双减有了新动作，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一则重磅消息，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即将全面铺开。这一在线辅导平台将面向北京招募全市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在职在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和部分专家，甚至还会招募一些精品辅导机构的优质教师，在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21点为全市中学生提供四种方式的在线辅导，覆盖语文、英语、数学等九大学科，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而且学生在平台内学习寻求辅导不必负担任何费用。实际上早在2016年，北京市就启动了中学教师开放型的在线辅导计划。那么试点情况如何，为全面铺开奠定了哪些基础？面对学生的学科培训刚需，上线辅导平台是务实之举，但是同时又该如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过去这几天，我想很多北京中学生的家长都会关注这条新闻，北京全市的初中生都可以选择北京任意区的老师上课了，而且最关键的是所有费用无需家长承担，纳入市级财政全额买单。是的，北京市教委、北京市财政局前几天公布的这份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试行的通知呢，明确了这些内容。消息一出呢，很多家长表示都对此非常期待。的确在双减实施之后呢，家长喜悦的同时也伴随着担忧，其中最大的担心就是双减了，作业少了，孩子的知识点掌握的怎么样？如果掌握的不太好，那应该找谁再给讲一讲呢？北京市即将全面开放的中学在线辅导平台将满足家长对优质教育的需求。那么学生可以怎样参与课后的辅导？谁来给学生们上课？具体怎么上课？怎么来保证课程的质量？怎么样来调动老师的积极性呢？今天我们将讨论这些话题。好的，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要连线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记者吴思。吴思你好。 陈磊你好。 这份通知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有这么一个说法说的是明年全市的初中生将配齐线上的家教。那首先想请你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开放型的在线辅导计划针对的是哪些学生，具体会教授哪些科目，谁来给孩子们上课呢？ 这个辅导计划呢，首先我们要明确它是面向全北京市的一个初中的学生。那它辅导的科目呢，是包括了语文、数学、英语、生物、物理、化学、道德与法治、历史、地理，也就是说中考考试的这九门学科是全覆盖的。那么辅导的时间呢，是每个星期周一到周五的晚上6点到晚上的9点，原则上不包含节假日和寒暑假。那么大家都很关注这个师资问题。那么在线辅导的老师呢，他是来自于全市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在岗在职的中级以及以上职称的老师。那么根据实际的情况呢，未来还会拓展到部分有资质的校外教育机构的学科教师、高校或者是社会各界的知名专家等等。那么老师的一个审核的过程也是比较严格的。首先呢，申请辅导的老师必须通过学校所在区以及北京市的三级审核之后，才能够进入云平台。那另外呢，老师也会提交这个申报信息，包括了基本信息，比如说他的姓名、职务、学科、骨干教师类别、所在单位的名称、任教学段等等。还有呢，他辅导专长的一个信息，包括他最擅长的学科的知识点、知识领域、研究领域等等。那这些信息呢，也会和北京中小学学籍管理云平台来实现一个数据的共享。那么通知呢，还要求各个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来动员优质的教师积极的申报在线辅导。 可以听出来，对于老师质量这块的把控是比较严格的。那么老师具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辅导学生呢？ 这个老师和学生呢，在经过实名认证、实名登录以后呢，就可以来参与这个在线的辅导了。 那一共呢是设计了四种方式来提供这个辅导，学生可以按需选择自己适合的学习方式。那么第一种呢就是一对一的实时在线辅导，因为学生在系统里面呢是有他自己的学习数据记录的，所以说系统呢也会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来推送相关专场的老师，当然了学生也可以自主的去选择老师。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一对多的实时在线辅导，也叫做互动课堂，老师呢可以提前设置辅导的内容、辅导时间，面向多名学生同时的在线教学。那么这两种实时的在线辅导呢，单次时长不会超过半个小时。还有第三种呢就是问答中心，那么学生呢可以提问，系统也会智能的检索题库，如果匹配成功会推荐类似的问题解答和知识点，那如果没有匹配成功呢再由老师来认领和解答。最后呢是微课的学习，那这种学习呢可能大家也会接触过，也就是说老师会把他优质的这个微课上传到云平台，那么学生可以自己去学习，同时呢老师也可以跟踪学生的这个学习进度来指导学生围绕微课展开讨论、提问还有进行测试等等。 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哈，有多种的选择，方式也是比较灵活的。那么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哈，这种课后辅导对学生来说是免费的，那么老师们付出的这个劳动该怎么来衡量，怎么样来保证他们的权益呢？相关计划有什么样的考虑？ 是的，那对于学生来说呢，这个课后辅导是全部免费的，会有市级的资金来保障和支付老师的这个辅导的劳务费。那他们的这个劳务费呢，是以这种工作量积分的形式来体现的。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实时在线的辅导呢，它的工作量有两部分，一个是按照实际有效的时长，每个小时可以获得6个积分。此外呢，还有绩效的部分，被辅导学生会根据对解决问题的满意度，老师完成实际辅导完成的质量呢，再多付给老师6到10个积分。那么同时呢，像一对多的这个在线辅导呢，还会计算辅导的有效人数，用这个积分再乘以一定的系数。那么相应的，我们说的这个问答中心和微课学习指导也会有明确的计算标准。那么参与辅导的老师呢，有一个上限，就是每学期的积分呢不超过5000分。那么市财政呢会按照每个积分10块钱来计算辅导劳务费并进行支付。那么除了劳务费以外呢，这个计划中也提出会有星级教师、辅导优秀学校、辅导优秀区的一个评定，对突出的个人和单位进行表扬。那同时呢，老师参与在线辅导，今后也会成为各级骨干教师评选的一个参考条件，也会成为学校校长的一个评价的参考条件等等。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平台呢，很多家长都是非常期待的。那么具体什么时候可以全面开放呢？ 那实际上按照计划呢，在今年上半年呢，已经是面向通州、延庆、怀柔、密云、平谷、房山、门头沟、大兴和经开区的初中学生进行了开放，那么在明年呢就会逐步的拓展到全北京市的所有初中学生，所以说家长是也可以进行一个期待。 好的，非常感谢吴思带来的介绍。 北京双减有了新动作，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一则重磅消息，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即将全面铺开。这一在线辅导平台将面向北京招募全市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在职在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和部分专家，甚至还会招募一些精品辅导机构的优质教师，在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21点为全市中学生提供4种方式的在线辅导，覆盖语文、英语、数学等9大学科，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而且学生在平台内学习寻求辅导不必负担任何费用。实际上早在2016年，北京市就启动了中学教师开放型的在线辅导计划。那么试点情况如何，为全面铺开奠定了哪些基础？面对学生的学科培训刚需，上线辅导平台是务实之举，但是同时又该如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参与节目讨论的两位嘉宾哈，一位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研究员楚昭辉老师。楚老师您好。 你好，各位朋友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李老师欢迎您。 哎，陈雷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欢迎两位。刚才呢，我们记者详细介绍了哈，面向北京市全体初中生的这个在线辅导云平台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可能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呢，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平台。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楚老师哈，我们刚才提到的是叫做在线辅导服务，我们怎么理解啊辅导这两个字儿？怎么理解这个辅导的范围，老师讲解的范围？ 我是这样来理解的哈，它这个在线辅导呢，主要是学生在作业当中遇到什么问题，然后用在线的方式回应他这些问题。我的理解呢，在线辅导呢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个环节呢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呢一定要与具体的教学情境联系起来。也就是说，学生通常的这个作业呢，它是跟前面的预习、讲课、作业的判定，整个是一个链式结构。具体的某一个学生他是不是预习了，这是第一个决定的因素。第二个，他上课的情况是怎么样。第三个呢，才是他去作业过程当中呢遇到什么问题了。作业交了以后，老师判定作业，每个孩子来说他要看这个判的结果。那么现在呢，这样一个在线辅导呢，他是把这个第三个环节的问题把它解决了。那么这样一来的，在四个环节当中呢，做的这个辅导呢能解决第三个环节的问题。他肯定要跟前面的孩子这个预习的情况以及他上课的情况衔接起来。那么现在呢，就是由这个平台来做这个工作的时候呢，那么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了，你这个平台能不能对应到前面两个环节的这个个别化的，就适应他这个需要，满足他这个需要，就了解他的个具体的情境。这个呢可能是接下来需要考虑或者怎么去完善的问题。 好的，其实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哈都是第一次听说过这个在线辅导云平台，但实际上在2017年的时候，北京的密云就开始试行了开放型的在线辅导，之后呢也逐步开放。今年上半年，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像通州、延庆、大兴等等这个一些区的初中学生开放，那么到明年呢要扩展到全北京市的所有初中学生。那么请教一下楚老师，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开放的路径？ 这个可能还是从使用的效果、技术、资源的准备各方面来考虑的。因为如果是一下子在一个很大的范围内弄不好，大家都不满意呢，那么可能呢接着下来就没办法继续进行了。那现在一个小的范围试行以后，可以总结一些经验，在这个基础上逐渐的去完善，这个呢相对来讲是一个更现实的路径。 那么现在既然从明年起要向全市的中学生开放，说明这个探索已经有了一些经验了。其实说到这个辅导哈，大家可能会跟双减政策联系在一起，那么此时升级试点向全市来推开，是不是也跟相关的双减政策是有关系的？ 我认为肯定是跟双减的要求有关。双减以后确确实实作业的这个问题，那么双减其中就是讲减作业，深层次不是一个简单的加减的问题。如果从绝对的来说，减一定要知道我们孩子面对的未来，从10年前到现在，孩子应该学的知识呢总量是在增加的，它不会是减少的。那么你单纯的讲减作业呢，事实上跟这样一个整体的趋势是不协调的，是不适合的。再一个呢，我们提高教育的质量，它也不是简单的一个减的问题，它应该是在一个相对的情况下减轻过重的负担。这个负担呢是跟孩子的承受能力是自主性有相关，跟孩子的兴趣爱好相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简单的采取减的方式不行。那么这个作业的平台呢，在一定的程度上解决了很多孩子可能不参加培训以后还是要学知识，还是要巩固这样一个需求。那么现在呢，政府出资来做这件事呢，在一定的情况下呢，家长的培训负担能减轻。接着下来要解决的问题呢，是家长负担减轻了以后，是不是真正对孩子是有效的？孩子觉得我用起来也很方便。如果是这样一个目标能够实现，那么这个系统呢就会得到更好的应用，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看它的效果来决定它未来的发展。 刚才楚老师也提到了哈，跟双减政策呢是相关的。那么一方面我们看到是严格的监管校外的培训机构，另外一方面呢，教育部门现在也开始建设教师开放的这个在线辅导平台，为学生提供免费的在线辅导服务。那么李老师，您认为哈，这个释放出一些什么样的政策信号，能够解决家长们的哪些担忧呢？ 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孩子已经大学毕业，已经工作了。我其实是享受不到新出台的这个好消息，但是我有很多的朋友啊，都能享受到，所以我也为他们感到非常的高兴。那回到你这个问题本身，一方面就在今年，我们国家实行了双减政策，特别是严管校外培训机构。如果说这是左手出了一拳之后， 那么现在我们听到的教育部门主动建设一个教师开放的在线辅导平台，为学生提供多达9科的一个免费的在线辅导服务，这好比是右拳出了一记重拳。那我们看从左拳到右拳，它就是要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双减政策核心目的就是第一减这个学生们在学校的作业负担，对吧？第二减当孩子们走出校门的时候，就去走出校外的各种各样校外学科类的培训班，存在了十几年了，越背越重，所以要出重拳，要严监管。但是呢，我们还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右拳严管出去之后，很多包括一些实际上的家长的担心，就是学生啊，因为个人的能力千差万别，在学校课堂上听了课以后，他的消化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有的人消化的很好，甚至还不够，他需要进一步的再加餐。那更多的人可能是觉得，哎呀，没学透是吧？没有完全听懂，希望在课外的时候通过上校外的培训班来把这个知识点吃得更透一点点，这方面的需求存在的。那么面对这种真实的存在，怎么解决？很多人都在等待着这个问号的解答。但是这个消息放出之后，我们豁然开朗了。国家也好，教育部门也好，在孩子学习教育这个环节上，不是简单的一刀切，还有疏堵呢，还有给你培训的辅导的服务的政策的红利释放出来的。而且最大的一个利好就是它全是免费的，它是北京市财政来负担这笔费用，你家长就一分钱不用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消息出来以后，我的第一感觉啊，点赞啊，我为这个教育部门出台的这个新的给学生们提供的在线辅导服务，我要点赞，举双手的支持，我相信会获得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们的支持。 嗯，其实除了学费这一块呢，家长们还是会比较关注哈，到底谁来给自己的孩子上课。那我们刚才记者呢也这个介绍到了，他是从全市的这个老师当中选拔而来的。那么这种选拔它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在线教育这个平台开放以后，那么师资首先就是一个数量够不够，第二个就是质量啊，能不能得到保障，这个是所有家长担心的问题，我也非常理解。但是我看了相关的报道和数据统计以后，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原因就是在线教育辅导平台并不是突然就推出的。我们看看新闻报道，从2017年首先在密云那边就搞了一个试点，今年上半年呢又从这个密云的试点进一步的推广到通州啊很多。那么明年呢才按照报道，按照这个计划的推定是在全市的初中开始推开。我们要说这个师资力量会不会让我们担心，有的说担心，有的说不担心，那到底听谁的？听数据的。我们数据告诉我们，从试点的数据告诉我们，这个不用担心，因为大部分报名参与在线辅导的这个提供相应的这个教学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在线辅导参与的这个老师，那么市财政是对这一块老师的劳动报酬是予以给付的啊。那么现在来看呢，每人每学期最高可以获得50000元，那么两个学期一年，那就是最高能拿到100000块钱的教学报酬。现在是北京市教育部门搭建的这个在线教育辅导平台，老师在这个平台上教课是合规合法合理的去拿到这个报酬的，所以这首先心态上就非常的放心。再一个我们看到了啊，今后参加这一云平台的老师也好，学校也好，您的学校还是老师职称评定，或者说学校评优，还是个人评晋升考核等等，都跟这个平台的参与情况联系起来。我觉得这就从制度上促使参加在线教育平台的师资数量与质量就不会成为一个问题。 嗯，好的。那楚老师， 对，除了减轻这个负担哈，我认为这对于整个教学体系来说呢也是一个探索。因为过去我们这个作业呢主要是由各个学校的老师来进行辅导，来给他判作业，是吧？那么现在呢可能就是有一种探索呢，就是能不能对更大范围更多的学生的作业采取一个相对来说更加统一的方式来去给他解决问题。事实上我前面讲的四个环节呢，就是想把这个后面这两个环节，就一个是作业的辅导，再一个作业的这个判定，尽可能呢让它变成一个更加集中的这样一种模式。这个模式呢探索如果能够成功呢，当然是能够减少一些资源的成本，就是对中小学的教育啊怎么走向一个集约化的呢是一个探索吧。 从这个试点哈到全市的全面的这样一个推开，本身也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我们也非常乐见于这样的探索哈能够被大家所认可，产生积极的效果。 北京双减有了新动作，近日北京市教委发布一则重磅消息，北京市中学教师开放型在线辅导即将全面铺开。这一在线辅导平台将面向北京招募全市中学和教师研修机构在职在岗的中级及以上职称的教师和部分专家，甚至还会招募一些精品辅导机构的优质教师，在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21点为全市中学生提供四种方式的在线辅导，覆盖语文、英语、数学等九大学科，学生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而且学生在平台内学习寻求辅导不必负担任何费用。实际上早在2016年，北京市就启动了中学教师开放型的在线辅导计划。那么试点情况如何？为全面铺开奠定了哪些基础？面对学生的学科培训刚需，上线辅导平台是务实之举，但是同时又该如何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兆辉老师以及新闻评论员李戈老师一起参与节目的讨论。那么作为双减大背景下缓解家长后顾之忧的民生工程呢，小学阶段的课后服务呢主要是聚焦于托管和个性化的成长，那么中学阶段呢更多的是体现在学业的辅导上。但是跟这个线下的这个教学相比，在线辅导的效果往往是不太尽如人意的。那么这次为了确保在线辅导的实际效果呢，北京试行的中学教师在线辅导计划，我们刚才也听到了，在师资、形式、经费以及监督考核等等方面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规定，对此呢，大家也是非常的期待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哈，大家也会普遍关注两个问题。刚才李老师给我们讲到了哈，就是这个师资力量是够的，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双减之后呢，老师在学校的这个时间呢，也是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那么我们看到辅导时间是傍晚的6点到晚上的9点，那这个是老师下课之后的休息时间。那现在要继续的来辅导学生的话，一天两天呢肯定是没问题。如果说长期坚持下去，老师的这个时间和精力够不够，这个呢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李老师，您觉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确实这个在线教育辅导时间现在确定到周一到周五的每天晚上6点到晚上9点这三个小时。比如说一个初中老师啊，他在学校正常上完班以后，要想参加在线教育平台提供的服务，那他们还要在6点到9点继续要选择工作，这个他确实很辛苦，我们得承认。但是我们要记住啊，并没有对在校的这个初中老师参加在线教育平台这个任务是强制性的，对吧？首先要看老师个人的意愿和你的能力，如果你个人意愿有，你能力也够的话，那老师你自由去选择。你要一旦选择了多干一份活的话，那么政府的财政是给你补贴的，刚才我们就说了。同时我们不要忘了啊，老师的这种辛苦没有白费啊，一方面是给其他的这个全区的全市的孩子提供了一个优质的教学资源，以此同时对老师自己工作质量的提高、教学的这方面的精进也带来了更多的好处。因为我们知道啊，你在自己的一个这个线下的一个初中学校，你需要教一个班40个的孩子是一种教法，那你在线的时候，因为它有各种有四种不同的教学方式提供，对吧？有一对一，有一对多，有提问中心，还有微课堂等等，这四种方式中，你这个在线的教育老师不一定是在哪一个教学方式中提供你的服务。那这种啊不同的工作场景，面对着不同的学生的时候，你要想教好，那同时对你个人的这个教学的能力也提出了一个更高的要求。其实这反过来对老师的业务能力是一个很大的促进。 那楚老师，您怎么看？ 这里面呢确实有一些问题，因为在现实当中我们了解到哈，这个老师在学校的时间就已经比较长，这样一来的话呢，给一些老师呢增加工作时间，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就是怎么样做到这个对应性，因为老师直接批他任教的课班上的这个作业呢，知道他怎么教的，这个学生的情况更加具体。但是如果是他面对一个泛化的，就不知道这个学生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学生 来去判他的作业的时候呢，他缺少一些前置的这些条件。这也就是最近各个地方搞这个选课走班呢，那么很多老师最大的挑战呢是走到你这个课堂的学生你对他不了解，那么这个判作业的这个平台呢，接下来遇到的问题呢可能又也是这样一个问题，给他作业辅导的这个学生呢，你对他的前面的状况是不了解的，这个时候辅导怎么样做得更有效，可能是一个挑战对教师来说哈，这个我觉得是直接的面对一个挑战。那么作业哈，它有几类的问题，一个是简单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这一类呢采取一个辅导集中的回复呢是可以解决的。对于一些个性化的问题，这样这个平台的辅导呢能不能有效的解决，这是我觉得接下来遇到的另外一个挑战。这样的问题呢可能是接着下来这个平台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挑战，所以我觉得呢对这个平台的使用呢还是要对作业的内容啊具体的要做一些分类，就可能哪一类的作业是适合在这个平台上进行辅导的，哪一类的是不适合的。 嗯，主要是提到这个个性化教学的问题哈，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在线课程其实也在注重一些大数据的智能匹配，比如说学生的学习情况匹配老师，那根据学生的提问从题库里匹配解题方案，但是哈依然还是有家长会担心，那么也想听听李老师您的看法。 这个担心啊不是现在的在线教育平台带给的所谓个性化学习出现问题或者出现担忧的一个独有的一个教学的环境。第二，满足一个学生个性化的需求，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如果在线下的时候，如果你要说你的孩子有个性化学习能得到比较充分的满足，那你最好是一对一。那在线教育平台目前有四种教学方式，第一条就是一对一，它跟你线下的那个一对一是一样的。第二，那一对一的家长会问，那怎么让我的孩子找到最适合他的老师呢？而在云平台上，我们知道他是把双方的这种各种这个基本信息都要实名录入之后，由大数据按智能化进行一个初步的筛选和匹配。那么在这种海量的智能匹配之中，第一，减少了你寻找一对一老师的一个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另外一点，你在这个云平台上云集了多少教师啊？全北京市的，对不对？那可能就是上万老师，那你在线下的时候，你有这么大精力能在一万个老师中去为你的孩子找寻特别适合个性化的那个老师吗？显然不如云平台。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线平台出现以后，如果谈到给孩子这个满足他的个性化学习这一块的话，那云平台提供的这种可能性要远远大于你线下现实中寻找的这一个目标的实现。 嗯，所以我们刚才所说到的在线教育的个性化问题，就是最终呢在于怎么样将教师的这个教学和孩子的需求进行很精准的匹配。某种程度上呢，这个也要依赖于互联网技术与这个教育啊这种之间的这个跨界的对接，怎么样能更加的精准。那么当下呢所有的探索也是为了让这个互联网教育的个性化能够更进一步。那么同时哈，我们也关注到呢，其实作为双减首批先行试点的城市，北京的双减已经实施了近四个月。那截止到十月底，原有的各类培训机构的压缩比例已经达到了60%。那如果说这个北京中学生的开放型在线辅导明年全面推开的话，那对于现在的这个培训机构来说，又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吗？楚老师， 这里面有两个不同的这个判定哈，一个是培训机构是不是减少了。还有一个是培训是不是减少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那么培训机构减少呢，目前是这个是可以直接的看得到的，可以通过统计啊直接的得出数字的。但是培训是不是减少的是另外一个概念，可能就很难做准确的判定。因为有很多人他不到培训机构培训了，他可能采取其他方式培训。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由于这个培训的刚性需求还存在，就是如果是他这个刚性需求还存在呢，这个培训机构呢可能就会像那个韭菜一样的割了一茬会产生一茬，他大的培训机构没有了，小的培训机构可能还有，小的培训机构的所做的培训还存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哈，我认为呢要区分开来，以后在这个情况下呢要它这个目标呢不是在于怎么去减少培训机构，怎么去减少培训，而是 在于孩子能不能健全的成长发展，这个才是目标，是吧？这个才是主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怎么样建立一个我们这个学生既能够减轻负担，又能够就是获得基本的知识，特别是课程标准的要求的这个知识，同时呢让他不因为恶性的竞争受到伤害，我觉得这是未来呢就或者是下一阶段的工作的目标。这个培训在一定的程度上的存在，它并不必然的影响到这个学生健康成长。培训过度的问题解决了，我认为关于培训的问题呢就得到基本的解决了，一定要知道这样一个度。接着下来呢就是在这个度的基础上，我们一方面要控制过度的培训，只要它不过度，你在一个范围内存在，那么我不要去死盯着你这个培训机构是不是清零了，是不是培训是不是清零了，不要有设置这样的目标。同时呢我们要关注这个孩子的成长发展的状况，他的知识获取是不是顺利，是不是通畅，是不是那相对来讲高效。 我们不是不要这个培训或者是辅导，而是不要过度的培训和辅导，这个度呢要分得很清楚，因为它涉及到课后辅导机制怎么样能够更规范、更成熟、更符合孩子们的需求。所以哈，我们也是关注到在北京发布了开放型在线辅导计划之后呢，有一种声音哈也是比较集中的，认为在线辅导的云平台只是教育改革的一小步，那后续会有更多的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教学改革。虽然我们刚刚也分析了哈，在这个未来落地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问题依然是要解决的，但是我们依然是对这次北京市发布的在线辅导计划抱有很大的期待。所以呢最后也想对今天的话题进行一些畅想，那么北京的这个在线辅导计划未来可能会对教育方式的变化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然后作为您又有什么样的期待呢？楚老师， 事实上这个工作哈，除了这个政府在现在在做呢，过去一些这个作业的培训机构啊也在做这件事，是吧？有些机构，所以我觉得做这个事的时候呢，不要结论的说你做了就不行，我做了一定行，而是呢要尽可能的把它各种智慧都充分的利用，各种智力资源充分利用起来，也可以借助企业，也可以采取这样一种政府购买的服务的方式哈，来把一些企业原来做的比较好的东西把它用过来，这样呢才有可能有效的提高这样一个平台的效能。事实上呢过去一些的机构来做的它也有这方面的探索，它做的实际上从专业这个角度来说呢有积累，这个积累呢是可以用过来的，不能够简单的说是你的我的，只要它是有效的，它能够为学生服务的，那么都可以用，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么在后续的管理上运行上怎么样就做得可持续，有可能接着下来呢我们在政府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依然有一些机构来做这件事，如果是家长和孩子感到某一个做得更有效，那么有可能呢依然还存在一个选择的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要保持一个清醒，要不断的去改进，尽可能呢把它做好才是最终能够实现目标的关键。 刚才我们提到了一些建议哈，还有这个期待。那说到北京呢，将全面开放中学生的在线辅导。当时呢，这么试点哈，是想把优秀的师资充分的利用起来，通过在线辅导的形式来让教育资源更加的平衡。那么试点的效果怎么样呢？我手头上哈有这么一个数据，那么这个数据呢是截止到去年六月份的一个数据哈。那么在试点的密云、怀柔、延庆的八个区呢，一共是有80,000多名学生。那么实际参与在线辅导的学生人数呢是53,826名，占到总人数的60.67%。那这也说明学生对这个在线辅导参与度还是非常高的。我想这也是北京呢能够推广到全市的信心所在。我们也期待这样一个平台在全面上线之后呢，能够通过实践摸索以及完善，能够给学生们提供更精准化、个性化、多样化的在线服务教育。好，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带来的解读。

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台，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感慨，我们相约千年，为的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等待，为的是和你命运与共连通血脉，伸出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台，北京城就是你绽放的舞台。双手，我们向世界敞开了胸怀，追逐梦想，我们的心在一起澎湃，走过千年，留下这一段冰雪的奇缘。北京城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跨年迎冬奥，一起向未来，即将开启12月1日至2022年元旦，精彩不停，时代有我2021声音记忆，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北京广播电视台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天天享福利，跨年分惊喜，2022幸运锦鲤就是你，准备好了吗？来听听 FM， 一起跨年迎冬奥，大声喊新年好。 以上为广告时间。